事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周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子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那为此呢，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是来自反必克磁悬浮地漏的李景虎李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装修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直播，重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00到8:00。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事情，随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再重复一下，就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卫生间呢、厨房啊里面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其实刚才呢我们也在介绍这个李先生的时候也说了，今天其实我们主要来说这个地漏哈。虽然它可能在我们整个装修当中属于小件啊，就是可能才占不了多大地方，也没多少钱的事儿啊。但是呢其实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些作用。比如有些朋友说这个卫生间里头啊经常会出现什么反味儿啊，是吧？然后呢像最近这个有很多朋友装修啊，说我一定要避免这个里边跑小虫子，别到时候爬蟑螂啊什么的。就是各种这种问题啊，然后我们今天就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小件儿啊所在我们厨房卫生间所起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啊，也算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哈，有些东西大家是一定要重视它的啊。 是这样。 刚才呢，我们俩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还说呢，说这个其实真的有很多问题会出现在这个厨房或者卫生间当中哈。这个李先生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是不是？ 是，因为我其实，在2014年自己家里装修的时候，还没有接触这个品牌，然后用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吧。由于听朋友说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牌，结果到建材城呢就去买了。买了之后呢，装修完了，开始也没有去过多的去想，因为觉得这一个小东西不就是排水吗？ 嗯， 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在用了一年多吧，大概2015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卫生间然后就有味道，啊，然后因为我跟我的母亲，我们住在一个屋子，啊，就是两个屋子之间就是那卫生间是一个公用的嘛， 嗯。 结果有的时候是因为是暗那种暗卫嘛，它就是没有窗户，结果我就习惯把那个卫生间的门打开，啊，这样的话就是让它通通风嘛， 嗯。 结果就闻到这个卫生间就是味道特别难闻，然后我就始终在找，我说这个东西这个味道是从哪儿来的，啊，结果就发现是这个地漏 的问题， 啊，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东西虽小，但是它呢。这个以后起的这个在生活中起的这个关键的作用非常大， 是，所以我们今天也好好来说这个地漏这事儿哈。以前可能我们也确确实实哈，经常给大家说一些像什么这个瓷砖呐、地板呐、什么橱柜呀、什么壁纸啊、墙漆呀，就这种大件儿啊， 多说一遍。 对，然后呢，水电也说过，但是其实这种小的小地漏这种东西呢，我们其实讲的很少。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它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也是因为最近的很多听众朋友就是也发。 发一些各种信息吧，就说可能之前买的也是挺有名的一些牌子的一些地漏哈。 对。 然后呢，总就是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可能包括下水堵啊，这个头发上面也有、 就是、 也有东西给拦着，它怎么它就堵了呢？ 陆续就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对，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确实也挺恼人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聊聊地漏这事儿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啊，或者说想了解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我们节目也给大家一些福利哈、啊，就如果您有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来发送过来。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姓名和您的这个电话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让专业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啊，然后呢给您可以现场的去跟他来进行一种咨询。好吧，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地漏吧。就是之前我们在市面上其实可能有无论什么样的一些品牌吧，就是会有很多种形式的这种地漏。咱们能先跟大家说说吗？就现在大家目前市面所见到的，就是我估计可能是一个是材质可能不一样，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排水啊，包括比如说防虫啊，就那种这种形式不一样。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我们从这两种，一个材质，就刚才您说的一个功能性，两个方面给大家来讲一讲，现在市面上都有哪些品种啊？大家各自的一些优缺点。 好嘞，好嘞。那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咱们这个地漏排水健康的这个重要性吧。 嗯。 啊，因为根据咱们国家住宅啊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调查呢，咱们57.5%的居民都遭遇过下水道堵塞或者不畅的情况。据统计呢，国内48.3%的居民啊饱受下水管，就是管道里发出的异味的折磨。 嗯 啊，有33%的家庭呢下水道出现过蟑螂啊包括小飞虫这种问题啊。另外呢，根据上海疾控中心啊检测也发现，就是咱们下水道里边是含有很多的这个细菌的、 嗯、 是咱们看不到的， 是 啊，包括酵母菌最多超过10000个每立方厘米啊，就是很多，包括虫子还有那种小的蝶蝇啊都是很多、 嗯、 所以在咱们那个地漏这块呢，这个问题啊其实很重要啊，一定是不容小觑的。 嗯，确实啊，这个因为下水道呢，毕竟你什么都往里边倒嘛，就是很脏嘛，就什么东西都有，它肯定是容易滋生细菌的，而且主要是哎，没人老是去清理下水道去啊。 对，因为它是一公共区域。 对对对对对， 每家都不一样。 对，这点我们大家都了解，但是因为地漏它毕竟是阻断这些东西的，我知道您脑子当中其实有很多都不用看稿子，就咱市面上这些种类都有哪些？比如材质上，我所知道的，比如说有什么类似不锈钢的，是吧？ 对。 然后当然它可能分为不同的部件吧，比如表面上可能是比如不锈钢的， 对对对，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材质的， 咱们 里面有很多。 嗯，本体的材质啊，就是分为不锈钢，还有咱们那个黄铜。 嗯，黄铜、 啊。基本是黄铜的应用现在目前比较多。 比较多。 啊，因为不锈钢的材质可能从成本来说可能稍微便宜点。 嗯。 但是它的这个稳定性啊，包括它的磨损度这些呢，可能稍微差一点。 嗯。 黄铜的整体的性能还是非常高的。 嗯。 啊，无论是从锻造啊、无铜铜加工啊，还有它后续的这个耐腐蚀性啊， 嗯， 都是非常好的。 嗯。另外，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构造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是看了一些这种地漏，有的那个地漏呢，就等于说直通下去，然后它可能有一个类似那种阀门啊什么的， 芯子，对， 对对对，那个芯儿啊， 对对对， 一个阀门，然后有的呢，可能它就没有那个阀门，可能会有几个那个网。挡一下哈、啊， 对。 然后有的呢，底下它可能是一个那种，跟塑料片似的那种，可以来回开啊关啊开啊关的、啊、是那种 是是， 对，就是反正里边构造是不太一样的。 对，它那个是这样，就是，根据咱们这个不同的芯子结构呢，它分为有几款，就是一个是咱们也常用的一款叫深水封的地漏。 深水封。 深水封，它就是靠里边存水。 嗯。 咱们国标基本深水封底下那管的高度在50厘米左右。啊，就是50毫米。 嗯， 啊，这块呢，它是必须要高于这个的，所以它能存一定的水。 嗯， 啊，来通过水来进行密封。但是这种呢，它的这个密封性是有了，啊，但是它的这个防潮性是不错的，它的这个它是不能防反溢的这款。 不能防反溢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咱们楼下谁家的有堵了，比如10栋楼从3层开始，这个下水道主管道就堵了。 嗯。 这样的话呢，它再排水，每户再往上排水的话，它的水是流不下去的 哦， 因为它已经堵塞了， 堵塞了， 管道堵死了、 嗯， 那怎么办、 嗯？ 这个水从哪出来？ 嗯， 它一定是谁家的这个有出水口、排水口弱的地方， 是是是， 就直接反上去 就出来了。 基本这种情况在1层呢会比较严重啊，它的这个会反的比较大，这个劲儿、 嗯，就是等于说这种深水排 深水风 深水功能的这种。 哎、对，深水风它就是防臭的这个性能还不错， 嗯、 可以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不鉴于什么呀？就是家里不经常有人住， 嗯， 这种比如说，经常出差的这种， 嗯， 啊，它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水风的地漏嘛， 嗯， 顾名思义，它是靠水来进行密封， 嗯， 如果没有水，咱们经常不在家，那你想，可想而知，它跟管道是相通的， 对对对， 对，所以有管道有虫子啊，什么味道啊，自然而然还会出来， 嗯。 啊，所以这种呢，就是咱们选择任何一款的滴漏，都是其实要提前要有针对性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市场，就是根据咱们家里实际的这个安装位置， 嗯， 来定。比如咱们像有一些淋浴房，啊，咱们自己在淋浴的时候，那就要选择排水量要大一些的，这样的话，您在洗澡的时候，可能这个水流的就会比较快， 嗯， 啊，避免就是可能会出现那种有积水啊这种问题，包括堵塞呀。啊，等等这种问题。 嗯，这是那个深水风形式的。 对，这是深水风的。 深水风的 啊、嗯，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那个基本普遍用的，就是咱们那种梯形的芯子。 梯形芯子。 梯形芯子就是靠咱们那个弹簧还有磁力两种。 嗯。 啊，它都是，靠水的重力打开。 嗯。 然后弹簧呢，就是它里边会配备那种绷铁的那种弹簧，啊，靠弹簧的作用力嘛，啊，没有水它自动就弹回去了。 嗯。 啊，磁铁也是一样，就是两片磁铁。 嗯 啊，没有水的重力作用下，它自然就是靠磁铁的磁性来进行密封。 嗯 啊，但是这种呢，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时间长了之后呢，会根据咱们平时，比如咱们那个家里有清洁，啊，清洁用一些像咱们有的那种客户，咱们就是家里边用八四啊什么这些东西，腐蚀性的这些东西， 嗯， 去冲刷它， 嗯， 久而久之呢，就会对它进行腐蚀性， 嗯 啊，它就是。在密封的这个环节呢，可能就有一些失效的作用。市面呢有这种，ABS 塑料的，也有这种也是这种铜材质的这种芯子，都是不同的。 嗯 啊， 它那个时间长了以后，它底下那种这种梯子型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就这个梯子， 就是底下是一个密封的盖儿， 一个盖儿， 然后上面有一个连接杆，中间是。插入弹簧的 哦，弹簧 就是有水的重力，然后把 它 压下 去， 嗯、 没水的时候它 就 起来， 就是、弹簧自动就回缩了， 弹簧就起来了 啊，就是给它带起来了， 嗯嗯， 这个有一个时间，就是这个绷铁它又是有一个时效性的， 嗯 啊，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它的这个作用力就失效了， 嗯嗯， 所以它就存在了一个密封不严， 嗯 啊，包括磁铁也一样，就是那种小磁铁，它也是随着时间，包括腐蚀性这些东西，把它就是给慢慢的就给。磁性就慢慢的衰减了， 嗯， 比较严重，所以它也会陆续的会存在一些就是密封不严啊这种问题，啊，这都是取决于这个材质。你像塑料呢，可能更明显一些，因为它就是什么酸碱啊这些东西时间长了，可能对它的这种伤害比较大， 嗯， 啊，也就会造成密封不严。 就是时间一长，比如说随着水可能会下去一些头发呀，就是有可能上面没有密封住的时候，或者一些脏东西呀等等下去之后，它会不会慢慢它那个就回不来了，就等于它那个磁片或者磁片那块就会出现有缝啊什么的。 对，因为它的有些物质它是卡住了，卡住了它就不容易再回味了， 嗯， 所以就需要咱们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家里这个卫生间有味道了，那就是看一看咱们那地漏是不是没有回味， 嗯 啊，这样的话呢，然后把它清洁一下， 嗯 啊，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嗯 啊。 然后这是第二种这个梯形的这种芯儿啊，还有什么样子的？ 还有一种就是咱们现在基本也是普遍流行使用的，就是 UFO 芯子的。 UFO 芯子的。 芯子是哪个芯？ 都是咱们那个滴漏里的。 啊、哦，那个芯儿的 芯儿。对、嗯，因为咱们其实这个滴漏关键位置就是在它的芯子。 没错。是 防不防臭？排水这个流量有多大？ 嗯 啊，包括密封性怎么样，都在于这个芯子的结构。 嗯， 它决定于咱们这个密封性有多好，还有排水量有多大。 对， 完全是靠它来。 你说的这个 UFO 芯子、 啊， 它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 干什么样子？ 它是结合了这个磁铁跟侧重力翻盖两种。 嗯 啊，它是就是有一个盖儿，然后有水的时候这个盖儿是打开的。 嗯， 它是成90度的。 嗯 啊，如果没有水呢，它就是靠磁铁进行密封。 嗯， 它是垂直状态。 嗯嗯、垂直状态的啊。 它不像那种就是完全的那种重力翻盖，重力翻盖就是后边有一小配重， 嗯， 啊，就是它一有水呢，然后打开，无水靠那个配重呢，然后再回去 ，嗯， 对，啊，它那是90度啊，整个90度打开的， 嗯， 这种呢，它就是直接就是垂直的那个状态， 垂直 打开啊， 嗯， 它是这种的， 基本目前呢都是这几种。 那这个 UF 芯子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点或者是缺点呢？ 因为 UF 芯子啊，它也是 ABS 塑料的， 嗯 啊，传统跟刚才那种 T 型的，就是 ABS 塑料也都存在这个问题， 嗯 啊，排水量还是可以的，每分钟大概可以达到20到25升水， 嗯 啊，这是普遍咱们也是在淋浴区， 嗯 啊可以使用的，但是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可能就会陆续的根据咱们每个家庭使用的不同情况，比如咱们可能习惯性的用一些。啊，强酸强碱的一些东西去清洁，那这样对它的损害可能会更大。 嗯 啊，这样的话，它密封呢，也会出现问题，因为本身它呢也是通过硬材质去密封的，因为它的连接呢不是通过软连接，啊，是靠 ABS 那个塑料的盖棚盖直接的那种硬连接。 嗯， 所以密封性时间长了之后呢，都会有些许的这个问题。 而且我看有些像这种芯芯啊，它好像一般都拿不出来，是吧？ 对， 都是死的，就是你就只能搁进去，然后你自己顶多这个 再往外抠就很费劲， 对， 然后有时候撬不出来， 撬不出来， 是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咱们时间长了，随着咱们洗漱啊，包括咱们洗澡什么这些，包括清洁的这些这个水啊里边会含一些什么物质啊，就是化学物质，包括什么的，它会对它进行有一些损伤啊，包括随着时间的长短， 嗯， 它呢可能就是沤住了、拧住了里边， 嗯 啊。它就不容易再往外拔，因为他们这种它不是那种提拉式的， 嗯， 都是那种往里一扣啊，然后就卡住了， 对，是是是是， 所以都会多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都会出现问题， 就是，反正比较费劲， 嗯， 包括咱们那个平层的网子啊， 嗯 啊，这种如果说女同志可能更明显，就是尤其在洗澡的时候会发现什么，洗澡然后这个水就不下去了， 嗯 啊，这为什么呢？ 对，是， 啊，这个排量其实也是挺大的，看着买那个， 而且好像也把上面的这些什么脏东西也都清理掉了。 对啊，清理了， 啊， 可是为什么 还是 下不去呢？ 嗯， 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个大家忽略的一个小的一个问题在里边，就是咱们注重了是什么呀？比如咱们现在的生活好了，咱们想体验一些比较畅快的这种淋浴，买一些， 嗯， 更好的一些高品质的花洒，出水量大的花洒。 嗯， 这种呢，咱们虽然上边的出水满足了，挺痛快的洗澡。但是咱们排水咱们忽略了， 嗯， 如果说上面咱们出水可以达到每分钟30升水的话，那您想，咱们的排水也要跟它是对等的， 对， 如果不对等，那您肯定会出现说排水不畅这个问题， 嗯， 因为它的排量决定了它的出水量， 嗯 啊，所以 一般像什么类型的这种地漏，它的排量会比较大一点，就是那种直上直去的那种吗？还是什么？ 对，因为就像这种梯形的芯子，还有这种 UFO， 它的排量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20到25升水还是可以的。 嗯， 但是现在目前，有一些更高水平的那种客户的啊，高品质的，他会选择大一点的这种花洒。 嗯嗯。 但是那种，如果说你想你超过30升水，那它就很就是会多少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嗯嗯。 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就要再选择就是排水量更大的一些。啊，这样的这个产品， 嗯，现在的市面上排水量，大概最大的能达到多少啊？ 现在就是，有一款嘛，就叫磁悬浮的地漏嘛， 嗯， 这款现在是目前是，排水量就是同规格来说， 嗯， 啊，它是比较大的， 嗯， 像普通的一款，它每分钟可以达到32升水， 嗯， 啊，像更大一点的这个芯子775的，因为咱们家里边普遍都是50，就是。咱们俗称的50管嘛， 嗯， 就是50毫米的管径， 嗯 啊，像这种50管径的这种呢，芯子它排水量在每分钟32升， 32升 普通管，对。然后像75的，就是75管75毫米的管径呢，它可以达到每分钟45升水， 嗯 啊，是非常大的， 嗯， 基本可以满足咱们现在市面这些所有这些。大品牌的， 嗯， 都可以， 嗯，所以也就是说啊，其实现在我们市面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关于这个地漏的形式，就是磁悬浮的这种形式哈。 对。对， 当然，因为之前我们说过有深水封形式的，然后有梯形芯儿的这种形式的， 对。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 UFO 芯儿的这种形式的。 对。 那现在又出现一种新的，就是磁悬浮形式的地漏哈。 是 的。那我们讲讲嘛，因为现在毕竟啊，就什么东西在市面上现在都是这个与时俱进的，而且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能满足大家的一些人性化的需求的。那我相信，新出来的这种磁悬浮型的这种地漏呢，相对来说它可能更能适合大家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形式的这种地漏，它的一些优点，包括它有没有一些什么缺点哈，也跟我们来客观的我们来聊一聊。 对对，可以可以。然后这个目前咱们磁悬浮应用最广泛的就是咱们上海的磁悬浮列车， 嗯 啊，这项技术也是在世界上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因为它是利用 特殊这种永磁性的材料， 嗯， 啊，以它来进行这个研发，啊，在它的基础之上呢，沿用到地漏里边了。因为咱们可能有的一些家庭啊，就是咱们在选择这个地漏的同时呢，我选择了一个品牌最好的地漏，但是它还会陆续出现问题，没有一款就是可以根本解决咱们家里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嗯， 这种呢，就是让很多老百姓觉得很困惑，有时候， 嗯， 就是我选择一样什么样的产品，能解决我真正家里的问题。 对，到底什么样的形式的这种地漏才能解决我所说的这种排水啊、防臭啊、防虫啊等这种啊问题啊？ 现在呢，就是这款磁悬浮地漏呢，它是也是经过五年实际的研发，然后结合了磁悬浮这项专利技术，把这项技术呢，就是沿用到咱们这个家庭的小地漏里了。 嗯， 这个地漏它研发出来呢，它可以达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基本。你像防臭啊，有飞虫啊，包括排水不畅啊， 嗯， 对，等等问题， 嗯， 啊，集于一身。 它应肯定是有一种特殊的结构， 对 吧？对，咱能说说吗？这个它那个结构是一个什么样子，才能达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把这些问题再解决掉？ 对对对，嗯，因为首先，为什么说它可以达到一个特别好的防臭效果呢？是因为它采用了双层的软硅胶密封， 嗯， 它的密封性是变成了软密封， 嗯， 咱们市面普遍呢都是这种硬材质密封， 嗯， 啊，当然也有一些咱们软材质啊，像那种，也有这种软硅胶密封的，啊，但是这种双层的还是很少的， 嗯， 啊，而且双层它是在下部它采用了一个碟形的一个密封垫， 嗯， 就是在受到很小的这一个作用力的情况下，它会起到一个非常严的一个效果， 嗯， 就是可以达到一个360度无缝隙的一个密封效果， 嗯， 所以而且就是当管道有一定的负压，就是因为在排水管道嘛，它会产生一定的虹吸嘛，在虹吸效果的作用下，就是管道它的那个地漏它会有一些密封不严的这种情况， 嗯， 啊，当然这种呢是完全就可以克服了，因为它是靠重力， 嗯， 压下，然后没有重力。 像这种软密封和那硬密封，它的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它不都是密封吗？它软的和那硬的它有什么区别呢？ 软密封就是中间用一道软连接的材质， 嗯， 就是比如像硅胶啊，还有其他的市面其他一种材质， 嗯， 啊，它是在中间，就是垫片跟咱们那个芯子的这个本体上部， 嗯， 啊，中间起了一个密封的一个更严的效果。 就是是不是说可以随着这个水的这个重啊，或者是少啊、多啊、少啊，它会，比如说和那个硬的那个边口上。对，就比如可能往里凹一点儿，进去一点， 对对对对，它会密封的更贴切， 就是。对，它不是说像硬的似的，就是平着，就是只能平的。 对，比如就跟咱们那个板碰板，嗯，是吧？它直接，在原始的，比如咱们也会做一些有看见咱们有的那个产品，也会做一些实验，是吧？ 嗯， 比如说咱们比较看那实验效果也是很好的， 嗯， 但是有一点大家忽略了，就是在这种做实验的情况是一个什么环境？ 嗯， 咱们忽略了环境， 嗯， 因为咱们卫生间。这个管道里这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是 啊，所以这种实验呢应该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在做啊，包括咱们这个芯子就是它的这种时效性呢要可能我觉得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礼， 嗯， 对吧，比如说咱们用了一年两年或者再更长一段时间，咱们拿出来咱们再进行一下测试，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这个防臭性能到底怎么样，强不强？ 嗯， 才有更有说服力。 嗯 啊，我是这么觉得。 是，然后那我们继续来说哈，就是刚才说到这种磁悬浮的这种地漏，它一个它的优点就是采用了双层的这种软硅胶的这种密封， 对， 而且它是一种碟形的那种密封垫儿，包它就能够360度无缝隙的这种去给它密封起来，这样呢就能达到防臭啊，包括防虫的一些这种作用， 对，是吧？根本的这种功效。 哎，那还有一点哈，就是它的那种排水的形式是什么呢？ 它的排水就是360度打开， 就是 打开有24格的水自动打开。 嗯，就它不像刚才所说的 UFO 的那种，比如它是一个磁铁的什么侧重翻盖的呀。 对， 它没有，它没有，它等于说怎么这么跟大家形容吧？就是它底下好像是一个跟一个圆盘似的，圆盘中间呢有一根就是那种连 磁悬浮的永磁材料， 对，有就类似连接件儿似的那种哈。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跟上面这个口呢，其实它是封上的。但如果比如说一有水的时候，它等于这个 垂直打开， 这个片儿它就垂直下来了。 对 对， 对。 这样的话，它其实是围绕那根中间的那根柱旁边，它其实都是可以排水的。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形式啊， 对对 给大家解释 非常形式， 解释一下啊。所以它是360度的排水的。 对。 而且我们这个排水呢，为什么说它大呢？也是根据它的结构。我们这款新子的它的结构呢， 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这么来说哈，就是比如说它这种排水的形式，因为它是360度排水， 对对对， 所以相对来说排水量就会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比如说地漏的一些事情哈。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这种疑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这种联络啊。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继续来说哈，刚才呢，其实因为也是看一下朋友发来的各种这个信息啊，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我们一会儿呢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就刚才所说的这种360度的这样一个排水的这种地漏，然后它的那个就是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这水下去了之后，然后呢或者有些东西了，它正好也卡到这个地方，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基本不会。 嗯， 因为磁悬浮它这种结构，它是利用永磁的技术。这款地漏呢，它是经过20万次的弹跳测试，就是强度疲劳测试。 嗯， 每一个新子，它是都是有咱们国家出具的专业机构出具的权威性的检测机构。检测报告。是非常全，是专业的。 我就知道，就相当于就是，如果是测的那种盖的呢，它可能来回，它因为它是硬的， 对， 然后呢，它也没有这种磁悬浮的技术，它可能就会出现卡住了或者怎样的。 对。 但是毕竟这360度的一大，等于说其实是一个大空间，就很少可能能给卡得住，是这意思吧？ 因为东西啊，卡到下边，卡到心子里，其实说心里话应该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嗯， 就是按咱们常理来说，因为咱们地漏它是有两道过滤的。 嗯， 第一道是咱们这个地漏表面这层壁子，就是咱们最上边的跟瓷砖一平的这层壁子， 对对对， 它是过滤头发，还有一些像大一些的这个 颗粒 物体 什么的 这些东西，这是第一道保护。第二道保护呢，就是在咱们这个壁子之下有一个过滤网，这个过滤网是过滤一些像头发，就是不要让它再往下渗了。再有一些细小的这些东西，就不会说进到心子里。如果进到心子里，这就说明这个可能过滤的效果不太理想。就是选择这个产品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问题，对。 对。 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到底是怎么挑选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地漏，什么样的形式的地漏和怎么去挑啊。然后当然这个因为还有一些没有这个完全说清楚呢啊，因为有的方说，哎，我怎么越听你解释我越晕呢。其实没有， 是 就是它的结构呢，其实就相当于比如说这个底下有个，再重复一遍啊，底下有个片儿。 有个片儿 。然后片儿中间带一根棍儿啊，那这根棍儿其实就是刚才说那磁悬浮的那种技术。 对，磁悬浮的技术。 然后呢上面呢是这个圈口，然后一有水的时候呢，等于这个棍儿就不就下去了嘛，这个冲下去了， 对对对， 等于说中间的和圈口和底下这个片中间，它就会出现这种 缝隙， 就是、排水嘛，对。 对， 然后排完水没有水了之后，它自然就回去了， 对， 这个片呢就和上面这个圈口就又密封起来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有没有听明白？ 对， 对， 好吧，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说一说现在更好的，除了磁悬浮的这种形式之外，那在地漏本身的这种结构上，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形式的突破哈。大家以后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这种。我们一会儿呢再来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 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中度霾转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呢6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0%。那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呢50%。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弱气压场的控制，但是午后呢有弱冷空气来扰动，那扩散条件有所好转。那综合来看，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地漏的一些事情。别看这些东西小啊，但是呢，真能解决大家比如说反臭啊，还有这个排水不畅啊，包括有虫子啊这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希望大家能明白现在选择什么样的地漏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这些问题啊。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专家哈，来自反必克啊，磁悬浮地漏的李金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啊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行，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继续来说啊，大家呢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来先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快讯完之后，我们集中的来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装修前看到广告上宣传的所谓全包价啊，其实真正的花费根本打不住。那装修当中材料一次冲好啊，工艺缩水，装修之后呢一跑了之，根本没保修啊，这个进门就挨宰，花钱还受气啊，好多这样的经历啊，让很多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些抱怨啊。由于家装消费专业性强，家装市场呢这个很多有一些这种无序竞争的原因吧啊，消费者也是频频掉入了家装的一些陷阱当中啊，所以就说现在确实哈，这大家装修的时候一定要睁亮眼睛， 擦亮眼睛 、啊、对，然后提前的多找专家聊一聊啊，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 是的， 对对对，然后呢来解决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包括其实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性，就比如说可能我习惯性认定了这个某个品牌，或者说习惯性的好像大家都在用这个东西，那我也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先了解这个东西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好不好，是吧， 有选择性的， 对对对，好不好，然后不能说别人用这个牌子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用啊，有时候不是这样的啊， 传统的这种品牌效应， 对对对，当然品牌人家做出来了肯定也是因为比较好，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去了解，深度去了解一下才可以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装修当中不少业主和装修的公司还有建材商呢发生纠纷，很大程度上的原因都是因为材料的这种质量问题，为了减少在家中当中出现一些纠纷，同时呢保证用的材料达到自己的要求呢，业主在装修材料进场的时候要对之进行严格的把关。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就是怎么去选择一些就是大家所常见的一些这种材料哈，我们先从地漏开始说，因为我知道您这方面是专家哈。选择这个地漏呢，刚才其实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首先它必须得是防臭、防虫，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如果达到这个，那有没有地漏就没什么关系了，是吧？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嘛。 对， 主要是防臭，还有排水。这个是它的基本的这个功用，所以这个咱们如果选择呢，也是根据咱们家里边。一般卫生间呢，它会分为干区跟湿区。干区呢，就是咱们公共排水的，比如咱们头个墩布啊，没有专用的这种墩布池。是吧？比如咱们想擦擦地，这些废水呢，它就要从干区进行排水。它干区呢，它是不是经常性的那种排水？偶尔。 偶尔。 所以它的这个密封性呢，就是一定要抗干涸。 什么叫干涸呀？ 就是没有水的情况下，它密封一定要严，因为它长期不是要走水的，不像咱们湿区是经常要淋浴的。它呢那种就是可以不用那种干涸的啊，可以采用什么，就是像水封的也可以家里就是如果是经常每天都有人啊，这种每天都有人住，那你就选择水封性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错没错。所以啊，就是说这个选择这个地漏呢非常的这种关键。 对， 对吧， 选择很重要。 选择很重要。 对， 对，一会儿呢我们会留个扣啊，大家一定要听我们，继续听我们节目啊。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听众问到说关于地漏清理很烦人的事儿，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这种形式的啊，磁悬浮形式的，其实它就是一个特别好清理的一个地漏。到底怎么好清理，一会儿跟大家来说啊。所以想把这种好的这种形式的东西推荐给大家，不在乎每个牌，不在乎什么牌子啊。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大家去知道的啊。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轻装修重装饰的装修理念呢是深入人心了，那如今业主们更愿意在软装上花费更多的心思，那由此呢室内的一些装饰配色学问也是因而生，不少的不同的人群嘛，对于色彩的需求不同，尤其是老人和儿童，由于他们的色觉特征和色彩的心理需求比较特殊，所以如何照顾到这两个群体的需求，打造这种宜居生活的一些环境啊，其实是个难点啊。我倒觉得说倒没有关系，老人和孩子嘛，他们本身都有自己的屋子，对吧？其实我觉得只要在他们那个屋子当中， 独立空间， 对，独立空间符合他们的这种颜色需求就可以了。 对对对， 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大众化的，就是大家 能够适应大众的那种， 对，长时间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些乳白色呀，淡淡的一些什么绿色呀、蓝色呀什么的，这种啊，这都是可以的啊。好，我们来关注第四条信息。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家居的地位呢也是越来越突出了，所以说现在大多数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都会犹豫是选择智能的家装还是传统的家装。那这个传统家居的企业是带来了不少的挑战。那智能家装和传统家装到底这个孰优孰劣呢？您了解这种智能的家装？ 智能家居是咱们以后家庭的一个趋势， 对对对， 这是大趋势。只不过就是咱们从习惯性的传统家装，它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大家的习惯性还是现在目前在咱们传统这种方式生活方式没有改变嘛？ 是， 智能是一个质的跨越。它可能推进了一个人类的一个 进程。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已经逐渐都接受了，而且也在应用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 比如像智能马桶这类的。 对，智能马桶现在是确实是比较普遍了。 对，大家其实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先应用着嘛。 对， 对，然后 逐个去挑选嘛。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用密码锁，就是那个指纹的那种密码锁， 然后人脸的也有了 啊。对对对对对，而且这种确实是方便了，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啊出门，包括我妈妈她就是出门已经忘过四次钥匙了被自己锁外边啊，所以就是，但是如果真的是比如说换上这种指纹的， 或者人脸的就会比较简单。你关上了以后，你回去拿指纹烟都不用带钥匙， 对， 就可以了。所以这种 方便出行嘛， 对，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挺适合的。 生活了， 嗯，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2018年对于家居行业更为严厉的这种环保整治行动，大概要算是环保税的这种起征了。六年立法再次审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在于2018年的这种1月1号起施行啊，这个也挺好的。 是的， 对， 这个是好事儿。 对，你看今年我们的这个雾霾天就少很多了吧？ 对对对， 对吧？ 因为大家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这一块做好的话，那咱们的这一个大环境，它会更好。 没错没错没错。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个大家呢，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好吧，那我们下面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关于这种新形式的磁悬浮地漏它的这种结构。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有六个部分，是吧？六个部分，哎，不对，哎，不能算是，我看看，一二三， 一共是四个部分 ，对，我不能把这片儿给割裂开，对吧？ 它那是一个整体， 对，那是一整体，这是四个部分啊，四个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最外面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滤网。 啊， 就是 本体的最上面那部分叫篦子， 对， 咱们第一道保护， 第一道保护， 啊、 对， 第一道保护的 这个篦子，对，第一道篦子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跟大家有看到那种就是厨房的水盆底下那个地漏，不能叫地漏了，水盆里的那个漏， 排水管， 不是，就是它那个漏嘛，那漏里边它会有一个、 啊、小提篮， 有一小提篮的一个碗儿、啊， 对 对, 对, 对 啊，那个碗上面不是还有一个盖儿嘛， 对 啊，第二层就是这个盖儿。是吧？ 过滤网， 对，但是就有点类似咱们就是那个水盆底下的那个盖儿啊，对，类似吧， 性质是一样 ，对。第三层呢，就是它里边这个芯儿了， 对， 就是这个 核心的技术， 就是这个磁悬浮 的 这个芯子，对。然后第四层，就最后的才是这个块儿， 对， 本体， 就咱们地漏这个本体， 对，和那个地面衔接的那个部分， 就是它要镶到地面上的。 没错，你看我在这个直播间，因为我是拿着这个实物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这就其中说到了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关于这个地漏的清理问题。因为这位这个Ferry 就问到说，我说我正在收听咱们节目啊，这个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地漏那清理特别烦人，您说这磁悬浮这种形式的这种地漏好不好清理呢？、 这款磁悬浮的它的这个芯子在安装的时候是非常简洁的，它有两个卡扣形式，就是往下一摁一卡就可以了，然后它的上部呢配有一个小提篮儿，就是方便你取出拆卸。 对，也就是说其实啊，除了外边的这个块儿，就等于说和地面连接的那个块儿， 固定的 不能动。然后它里边那个芯儿啊，以前我们所见到的很多牌子的这种，它其实是固定在里面的，那芯儿你是拿不出来的，所以才会造成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说不好清理。就是你说你抠半天抠不出来或者怎样， 对，它就是也可能随着时间长啊，它也不是说完全死的，可能随着时间长就沤上了， 对， 因为那个它抠的时候它不好抠， 对， 没有可着手的一个部位， 对， 所以比较麻烦。 对，那现在这种新型的这种磁悬浮的这种形式的呢，就是它底下就相当于一个小篮一样，然后呢上面有那个小提篮的把手，你一蹬就能给蹬 出 来，那蹬出来以后你就直接拿水那冲去呗，是吧？就愿意怎么洗怎么洗。就那个芯儿就可以拿得出来， 芯儿是拿出来，然后那个芯子它是那个包括硅胶那部分都是可以清洁的，因为硅胶嘛，它是耐腐蚀跟抗高温，它的综合性能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清洁是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等于说清洁这东西你就直接拔出来，直接拿管子那儿拿刷子刷，是吧？ 拿牙刷刷都可以， 刷就都可以，完了之后您再给摁进去就行了， 对，再往回一装， 对，因为就相当于比如说我把这些东西全都拿出来之后，我就能直接看到里边的那个大粗管了， 对对对， 对，直接下水管就能看得到， 对对对， 所以就是里面的这个芯儿您是完全可以蹬出来的， 对，包括那个小的第二层的那个小的过滤网是扣在芯儿上面那个过滤网， 那个也是很好拿， 它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在中间的部位呢，它有一个小提篮，它有一个小滴漏， 对对对， 啊，咱们传统的就是这个，都是平层嘛，这款磁悬浮的它是利用了错层，什么叫错层呢？就是中间有一个这个网子，就是咱们那过滤网中间部位它是沉下去的，它属于两层过滤，第一层的过滤，啊，就是在最上面那个平层，它是不影响咱们正常排水的，因为 所有的这些杂物啊都沉积在下边这个错层这个空间里了，所以它不影响它的排水啊，这个是这个提篮一个方便的地方。 嗯，所以说啊，就是现在越来越设计越人性化了吧。 对对对，因为 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生活本身就快节奏，很多的这个状态都很快的。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咪咪，我们家那个是2001年的下水管道呢，是直上直下的，所以什么反味儿啊，这个特别的严重啊，说用什么样的地漏这种才好，因为也是要装修嘛。这下水管道直上直下的是就是可能是那种老楼吧，是不是它就会直上？ 基本咱们家里边都在最原始那种交房状态都是直上直下的。 嗯嗯。 除非是有咱们自己的那种客户啊，自己想 弄个弯儿， 这个排水管我想改了，这个地方我不放一个浴室罐，或者说这个地方这个洗澡我不喜欢，我想放在那边，这样的话他会把这个管道平移过去。 嗯嗯。 就是在地上再挖一个 草，再挖一个草， 再重新埋一根管，然后通过一个弯头他就给他。 其实那样特容易堵啊。 对，因为本身直排的这个排水量是非常大的，也非常痛快。 嗯。 它不存在堵，你相当于横向做了一个移位，这样的话它流速就会慢了一些。 嗯， 因为你有阻隔了嘛，中间。 对对对 对，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像您这种呢，其实不光您那种了，我觉得只要是怕有味儿或者有虫子的，都用这种就我们跟大家说的这种新型的这种磁悬浮类型的这种形式，不管什么牌子啊，这个这种形式的这种地漏是比较好的。嗯，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漏，那比如说我到底什么时间我要去选择它会比较好？因为现在我看很多都是装修完了，有的还是装修的过程当中，我随便你买一个我就给搁上去了。就到底这个地漏应该什么时候进场呢？ 基本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好多的这个家庭吧，就是在选择地漏的时候呢，有一个误区，就是我等做完防水，然后快铺瓷砖的时候， 嗯， 我再去选用。因为这里边咱们有一个什么问题在里边呢？比如说像咱们公共干区， 嗯， 有的客户我想做一个功能性的一款地漏， 嗯， 比如想做一个隐形系列的， 嗯， 我在马桶旁边那个排水那个地漏我不想看见它，我想给它规避起来，那你就可以选择。但是想选择隐形系列它就有一个高度的要求，如果咱们做完防水之后它的高度，有的家庭它那个地面的高度是很高的， 嗯， 所以你要是再做往上再把地面做高，你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窄，所以呢这块呢要提前要预留，就是在做防水之前我建议咱们去市场上去选择自己针对性的那种地漏的类型。 嗯，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地漏是应该在我们做防水就非常早之前了。 对。 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选到的一个地漏比如说买过来。 对。 啊，给我们的这个施工的一些师傅。那这个也算是以前我们的一个这个 小误区 啊。 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了嘛，大家的这种选择性也多了，样式也多了， 嗯， 不同的需求啊，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提前量。 嗯，另外还有朋友说现在可能有些朋友我已经装修完了，刚才咱说最好在装修之前嘛，把这个东西先弄进去。但是很多朋友说我现在有装修完了的，还有就是已经应用，比如像刚才很多朋友问到的，就是他们家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有这个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又不想重新的把砖起了，是吧，我也不打算把厨房重新装，那这种情况我怎么去换呢？因为它毕竟已经和旁边的那个水泥啊什么的就已经都固定了，那我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有一大部分的家庭都会遇到。 是。 卫生间的这种情况一出来的时候，都面临着，哎呀，我要选择一个新的产品，我想尝试一下别的品牌。 嗯，但是呢，可是我又不敢弄，我怕弄完了之后会不会把我防水破坏了呀？ 对。 或者说，你说要把我是不是把我砖都得给我弄坏了呀？我这怎么换？所以很多朋友就忍了，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是害怕， 嗯， 就是担心，哎呀，我的防水。啊，这里边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有一个误区，大家觉得说这个防水层会破坏，但是咱们其实在装修的时候，这个防水层啊，离咱们的地面还有一定的高度，基本在3公分到4公分， 嗯， 所以大家不用完全去过多的去考虑这个。咱们在原有的那个地漏呢，虽然就是，装修的时候没有一次性的选择一个好的产品，后续造成这种问题，也不要担心啊。咱们现在目前啊，这个更换这个技术啊，在咱们市场上都有，就是有那些专业的安装师傅，他都会上门给您去更换，啊，费用也不是很高， 嗯， 啊， 那一般比如更换的时候，它是怎么更换？也要把这块砖给起掉吗？ 它一般是拿那种专用的角磨工具， 嗯， 啊，或者那种匀石机啊，它会把那个地漏的边缘切割下来， 嗯 嗯 啊，基本不会破坏咱们原有的那个瓷砖， 嗯， 啊，但是你要选择一个好的师傅， 啊，是 这个很重要。您要是说 得看技术是吧？ 对对，这个是有技术成分的。 对，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您装修的时候， 对， 一步到位啊， 避免后续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当然如果您说我这实在没有办法，然后 也能换， 而且也不会破坏防水。 对对，不会破坏防 水，没有什么问题。 对对 啊，只要找专业的这些， 找专业一点的 师 傅啊，他是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时间也不会太长，基本在半个小时左右吧 就可以 完了。 嗯，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说想问一下，这个我们家呢，这个没有地漏，只有一个小短的冲上的小管儿，我把洗衣机管往下一插，然后洗澡水从边上往下漏。 这个也是， 这个 也是很多的这个家庭啊，有一个误区在里边。 嗯， 就像说咱们传统的洗衣机的地方， 嗯， 它是没有地漏的。咱们家里边人啊，都喜欢把那洗衣机的 插进去， 直接插到那个 PVC 那个管里边了。 是，嗯。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我要跟大家就是说一下，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安装一个洗衣机专用的地漏。 嗯嗯。 因为如果说您把软管插到那个 PVC 排水管里边了，随着时间长了之后，咱们管道里会有很多寄生的这种飞虫， 嗯， 还有病菌， 嗯， 都会从您的洗衣机那个管子直接。就飞到您的洗衣机的那个部位了， 嗯， 啊，而且这种情况它是完全没有密封性的， 嗯， 如果这个管道里有一些味道比较大的这个气体，是完全从那个洗衣机里要出来的， 啊， 因为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这种家庭，都在也是， 嗯， 哎呀，这个问题当初没有注意， 嗯， 后续呢很麻烦，因为你再改就非常麻烦了， 嗯， 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没错，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可能都忽略掉，因为我 老 很多朋友觉得说，我洗衣机就是一个洗衣服的水， 对， 又没有像厨房似的有油腻，也不像厕所有一些是吧， 啊， 不干净的， 还痛快，对 对对， 那 一冲就不就完了吗？但是其实里面其实还是 很大问题的 ，毕竟这些管子当中其实它是通着的呀。 对，因为管道里这个脏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 包括更有甚呢，尤其有的别墅家庭很明显的就是什么呀，有老鼠。 嗯嗯， 他从那个管道，他把那个管子啊软管都给你刻了，他直接就爬进去了。 天哪， 直接爬到你屋子里啊，这个都是有的， 都是有， 都出现过。 嗯 啊，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 是，所以别看它是一个小这么小地漏啊，没多少钱的事儿。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劳永逸的， 对 你的生活啊，其实有一个根本的保障，因为地漏这个东西。它被称为咱们家庭的第三道门， 嗯嗯，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 对，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重视啊，就是重视， 没错， 再重视， 对，而且其实它真的不贵。 不贵， 真的不贵。你想你咱们去买一个什么，甭管什么吧，你就是什么水啊、电呀、啊、什么瓷砖啊、什么卫浴啊，你不得几千啊，最少是吧？然后上万的那肯定都很简单的。比如你换个窗户，一间您得一两万吧，得， 对对对， 是吧？然后你这个随便弄一个什么就很多钱，但是地漏也就百块钱的事儿， 对， 是吧？你像咱市面上，咱也可以跟大家可以说一说哈。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关于地漏的这个价格，有可能我看有几十块钱的，有 几十块钱的，然后一百块钱的， 一百多块钱的， 二百多块钱的都有， 都有。最好的其实也就200多块钱吧， 也就200多块钱。 所以你说咱们一家的这个地漏， 普通型的就200多块钱 啊，就咱就算选最好的， 对对对， 啊，然后200多块钱的，然后你看厕所，比如说洗衣机一个，那个下水道一个， 啊， 对吧？ 对。 然后厨房有一个，下水有一个，咱就打这种一个厕所一个那什么的哈， 啊， 这就仨，也就三个吧。 对，基本一个家庭三个地漏差不多了。 那所以也就你看才600多块钱， 600-700块钱的事儿， 而且你能用好多年。真的是， 就是咱们这个一旦拥有这个家庭的生活啊，就彻底的改变了， 是 还原到一个最原始最健康的状态。 嗯， 其实这种环境是对咱们这种生活啊有一个根本的保障。 没错啊，所以就是大家在买这种地漏类的东西，然后包括像我们以前说到什么水电啊，还有就是一种隐蔽的这种工程，因为地漏其实它也是搁在底下的嘛， 对， 也算隐蔽工程。这种隐蔽工程一定要买这种 买品质好的， 啊，品质好一点的， 啊， 适合自己的。 这个钱一定不能省， 不能省 啊，什么这些 还有五金件什么的， 对，尤其像这些东西，因为咱们每天都要跟他们打交道， 这不知道说咱们选了一个好的一个家具，哎呀真的花了很多钱， 嗯， 往那一放，其实你看每天都看它，它也戳着不会动， 没错、啊、 但是咱们这个排水是跟咱们生活每天都相关的，离不开， 没错啊，可能是这个，毕竟这个还是我看到的实物和听见还是不一样。我说不行，我得要去看实物。 您更直观， 听的时候可能听不太明白。 是的。 对，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市面上这个，大家去找一下这种磁悬浮这种形式的这种地漏哈，现在有，对，一种新型的东西嘛。然后这种形式的，不管什么牌子吧，就是您只要去找的这种磁悬浮形式的这种地漏，您就能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啊，那这种结构呢，也是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很多出来什么反味儿啊的这种问题。 对， 啊，所以当然，如果远远有朋友还说我们这边这个已经这样了，这个回头是不是可以这个我把电话给您，然后让师傅找个专门的师傅，然后给我们看看，我们给钱的，对，没有问题啊。这大家， 我发现大家好像家里还是遇到这样的多少的问题， 对，确实是不少问题。然后我放心啊，光亮这位朋友，一会儿我把您的电话呢给我们的这个专家哈，让请这个专业的师傅可以上门给您去看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的话呢，只能是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吧，然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然后呢，我把您的问题再反映给我们的这个专家啊。因为今天呢也是这个时间的关系哈，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当然我们把这种好的这种东西，这种形式的东西啊，推荐给大家， 带到咱们家庭， 对，希望大家能去多看一看啊。这个因为现在这种东西市面上很多啊， 这样咱们有一个更多的空间去选择， 对， 什么样的产品更适用 更适合，对，好吧，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小外壳四大干果呢，称大哥，长寿果子呀像脑袋，以形补形好处多。著名生鲜品牌鲜芋仙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原价98元一袋，现在呢一箱五袋才199块钱，每袋划算下来39.8块。本次的团购活动啊，全国市场反应都非常热烈。 是的，不过经过数据的对比，咱们发现啊，北京地区的好多叔叔阿姨们在订购，年龄层偏大。看来啊，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核心城市，人口多，发展快，就连养生啊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那明天呢，咱们的核桃啊就会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热情订购。买回家以后呢，千万别忘了一天嚼两颗核桃仁，很有营养。想加订的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199元一箱五袋，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 说实话啊，本次团购划算下来39.8块，这个价格太实惠了吧。 没错， 正宗产地，还是33号果的好品种，那每一颗啊都是形大而美观，壳色黄透白，果仁是橙黄饱满，味道是甘醇香甜，营养价值非常高。咱们干吃打豆浆，煮稀饭，做包子馒头，嘴巴嚼一嚼，满口生香。但是因为备货紧缺，明天活动就没了。 所以想要的亲戚朋友也想团购的，最后一天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98元一袋，一箱五袋490块钱，电话参团199元五袋，划下来呢每袋每斤仅需要39.8。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核桃林位于天山脚下，那一般树林呢都在10年以上，等到9月中下旬呢，核桃自然成熟的时候呢再去采收，晾晒时还需要再次进行筛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出人率高，口感醇香甘甜，且无杂果无刺果的品质。 这么好的核桃，您赶紧趁着最后一天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98一袋，五袋就是490，现在199，直接带回家五袋，每袋都是一斤装，划算下来只要39.8，非常的超值。明天活动就没了，所以 您现在啊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早上出去晨练，下午去公园溜达晒太阳，那嘴巴里呢嚼上几颗，对身体啊特别好。有心情的时候呢，做个核桃仁红枣馒头，或者煮个粥啊，放点核桃仁，就冲着这份精致啊身体。